感觉怎么样？ 饱了，这全拧了，你看不拧。 我问你刚才这段戏的感觉怎么样？戏的感觉， 戏没什么感觉，我觉得。 这怎么能没感觉呢？这个戏 我就感觉味儿还不错，别的没有。 哎，好了，对你要求嘛也不能太高了。 哎，不，导演，咱们这么说吧，您一定得严格要求我，啊，这个您看着我哪儿不合适，您批评我，您骂我，您打我都行，只要能出名，我又说走口了，只要咱们都是为工作嘛，是不是？ 好了， 您说说，哎， 来吧，你成面吧， 成面， 成面。成面， 哎，就这一碗了吧？ 这你看成面， 哎， 好了，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啊，正式开拍。 好了， 好了吗？ 好了， 好了， 好了， 盛满， 哎，好， 对，蹲下， 啊， 蹲下，蹲一点，半蹲一点，好，正式拍， 正式拍啊， 预备，好。高兴点 啊！高兴， 高兴， 高兴点。 脸，哎，您看这还自然吗？这怎么样？ 这感觉要放松了，放松，不然你开拍就紧张， 放松，放松，放松，放松。 你这怎么了？ 我松大发了。 来了，正常。预备，开始，吃面，吃，吃个羊毛，说，说说，说说， 没感觉， 停， 哭， 什么没感觉啊？ 什么没感觉啊？ 什么没感觉？ 您说的没感觉？ 开春是吗？ 开春，你着什么急？导演。你也别批评我了，我再吃一碗就行 了。坐好，坐好，正常，你们高兴点，自然一点啊， 自然一点， 开拍，摄影机注意，好，说词儿，说词儿， 词儿， 台词儿， 台词儿。 停！停！ 妈呀！我怎么了？我 成面吧？ 什么面？还吃啊？ 成面， 感觉不错呀。 成满，你这个人，我吃面要吃满碗的， 差不多就行了。 哎，不对，导演坐了，导演我是实在是不行了。好，很好， 这怎么吃的？ 蹲好，蹲下。哎呀，拿个道具， 来，给个凳子 啊！对，拿个凳子来。来， 哎，好，谢谢。 坐好。好了，摄影机准备 好， 正式拍，预备，开始。吃面呢？吃掉猛了？ 吃掉猛？ 吃掉猛？对，吃掉猛？够不着，说词儿啊！ 你着什么？ 听！ 我说，你能不能？ 行吧。 好。 我想坚持，坚持一分钟好不好？一分钟。就一分钟啊！各部门注意，好了，来，正式开，预备。我是你， 导演 啊！ 我实在是不行了，你还找谁拍我？还干我的老本行，正 式开，你回来。